他说啥叫元气？元气是由父母之精所化生， 就是 和后天自然清气， 就是 水谷精微之气所组成。 嗯， 那几千年前， 嗯， 能说出这番话， 嗯， 我们今天谁能说出这番话？ 就是， 谁能解释这番话？ 就是呢， 不是让你发明这番话，你来把它解释，你来知道， 嗯， 知道这番话， 就是呢， 知道，您都说出来了还不知道， 就是呢， 你说这不麻烦吗？ 嗯， 是吧？ 嗯， 那这不知道还想解决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吗？ 就是。 这问题就越来越复杂，越整越复杂。 嗯， 给它回归自然。 嗯， 健康回归自然。 对， 治胃病回归自然。 对， 就解决了。 化繁从简啊！ 哎 哎， 大道至简。 对 啊，化繁从简。 对， 哎，这话都有道理。 嗯， 古人是很智慧的。 嗯， 他那个智慧吧，就是属于道的范畴。 对， 我们今天这个智慧，都在术的范畴上。 就是。 我们研究什么都是术，就没有一样它不是术的。 这就是一种迷途哈。 完了，当科学去讲， 嗯， 聪明被聪明 就是 误了， 所知障哈， 所知障 被自己所知道的形成障碍了。 哎 哎， 所以自己呢，给自己治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就是你现在你看这个世界啊， 嗯， 就这么下去吧，自己就能把自己就毁灭了。 这个人制造这个生物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尤其目前的这个雾霾呀，啊， 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 嗯， 这些东西都是对人有害的，最后吧，都自食恶果。 对， 造完了，又都回到自己身上来了。 就是， 嗯，现在我们造什么，将来都得回到自己身上来， 自食其果， 都得自食其果。 也就是你所说的回向啊， 回向， 嗯，一个道理啊。 对， 嗯， 你不管造 好事也回向，坏事也回向啊。 哎，对。所以这些道理要如果要不明白啊， 嗯， 说咱们今天谈治胃病，那只能说啊，我有一个什么仪器， 嗯， 啊，我有什么一个保健品， 嗯， 我有什么一个方法，一个措施，那都是术。你不按规律去做，不解决自然平衡问题，解决什么都是治标。 哎，还有一句话叫不走正道哈。也是这个道理哈， 你看你， 嗯，对，嗯，这古人说话真是哈， 哎， 不走分析， 嗯，不走正道， 不走正道，歪门邪道， 歪门邪道， 就是呢，都离不开这个道啊， 都离不开这个道， 嗯， 这个道是啥？ 嗯， 就是规律， 嗯， 就是自然规律， 对， 你离开它，那就要出问题， 嗯， 哎，你顺其它，那就是正常运转，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不管什么科学。都不能离开自然规律， 嗯，这是万物所运行的基本的一个保障。 对， 哎 哎，就说地球这个轨道偏一点儿，整个人类就毁灭。 就是啊， 它必须不偏不倚，一点都不能错位。 叫轨道嘛， 轨道。 嗯， 那我们做事儿也得按这个轨道，轨道 对， 也离不开这个道。 就是， 哎， 嗯， 什么都离不开这个道，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个道。我们这个调解六条理就是要符合这个道。 嗯，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如果不符合这个道，就什么都解决不了，甚至越整，这问题越多。 对， 您是说，就是说简单的说，我们挑个挑，都得平衡。你这点呢，一头偏了，这头离近了，那头离远了，这就费劲， 是不是？ 你就得撅子。你看，就说那个汽车，那汽车俩轮子，它俩必须得平衡。 嗯， 有一个不平衡，这车跑偏，那左碗就完了， 容易出车祸了。 容易出车祸。 就是， 你看咱坐的马车，那俩轱辘，那什么都得平衡。 包括我们人体的这个结构吧，啊，两只手，两个眼睛啊。 对呀。 哎，两条腿。 对。 哎。平衡， 对，你俩耳朵哈， 就是 就什么都是平衡， 就是， 所以就叫万事万物都得平衡。 嗯， 这个平衡 用在今天我们讲治胃病上， 嗯， 就是要用有益菌来调节， 嗯， 哎，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 嗯， 因为这个小宇宙呢，它是由两种基因组成的，第一基因组，父母之精，第二基因组，自然清气，这是两种基因，为一阴一阳，是吧？那他俩要出问题了，阴阳就失衡，阴阳失衡呢，用科学。啊，造药品、造保健品、造任何医疗器械，它都解决不了这个平衡。 嗯， 哎，那么这个平衡解决不了，我们今天在这谈治胃病， 对， 那就是无的放矢，那就是瞎说了。 嗯， 哎，你比方说，咱就举一个例子，这个糖尿病。 嗯， 糖尿病今天为什么它越来越多？ 对呀， 那这个问题要老也搞不清楚。说把糖尿病能解决，那就永远解决不了。所以今天医学啊，真的就搞不清楚糖尿病到底是什么病因。所以所有的糖尿病那个书啊，你都可以看病因那一段，都有那么一句话，病因非常复杂，不十分明确。你看， 嗯，这个不仅是糖尿病，很多疾病都有这样的一个表述， 对，很多疾病都是这么个表述， 这是不知道哈， 哎，就叫不知道。哎，实际啥叫病因复杂？一点不复杂，你要知道了就一点不复杂了。知道什么？就是阴阳平衡。 对， 你要知道这个了就不复杂了。你要不知道，你怎么整也不太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吧，这个现代医学也好，西医也好，没有办法把这个糖尿病呢归结在几个方面上。第一个方面呢叫遗传，说糖尿病啊，很多是由遗传引起的。 是， 那么这个遗传到底是病因吗？那为什么他遗传他就不遗传呢？为什么人家父母没有糖尿病的，怎么孩子也有糖尿病的呢？ 对，为什么还有这个隔代遗传的哈？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说遗传。 嗯， 第二个呢叫病毒引起的。 哦， 糖尿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病毒呢进入胰岛细胞，然后呢把这个胰岛细胞啊就给破坏了。然后呢被破坏的这个细胞他们就复制，破坏完这个破坏那个，把这细胞都破坏掉了，这是病毒引起的这个一个说法。那么第三种说法呢就是由肥胖引起。 对， 糖尿病有一种说法是过于肥胖导致的。 实际这个和代谢紊乱啊一回事啊。 那么第四种说法呢就是这个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糖尿病。 对， 那么这四种说法到底是哪一种是对的呢？那到底要解决哪一种？说这四种都解决能解决不？你看这里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真正的病因不能有四种，只能有一种，糖尿病的病因。所以现在医学和西医的结论，病因只是这样，如果病因不详，这个就没有针对性，就不可能有针对性， 就是 那有可能就是无的放矢了。 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引发的矛盾，怎么去化解啊？ 对呀，这是那个现代医学，西医。那中医呢？对糖尿病，现代中医和古代中医说法又不一样。古代中医任何疾病都是阴阳失衡，所有的疾病都是这个小宇宙 对 出偏了。不平衡了。 对，这个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的基本病理可能是阴虚火旺啊。这阴虚呢就是说肾水不足了，导致这个阳火偏旺，实际也是说这个失衡啊。 但是吧，他说这个失衡呢，今天的中医这个不理解古代那个中医那个阴阳是怎么个意思。所以今天呢说那个阴阳，他说那个阴阳叫元气吗？元气由父母之精所化生吗？那么今天呢很多资料你看吧，由水谷精气，水谷精微之气，自然清气，还有说呼吸的那个气，组合成叫元气。 对， 要是这么个元气，你说那怎么解决阴阳平衡呢？怎么往里补元气呀？ 是 怎么补阳气呀？一下子就变得又迷茫了。 嗯， 哎，所以 确实有些抽象啊。 哎，所以今天呢，中医呢是很多人吧，这个事研究不透吧，就他就开始说阴虚、阳虚，气滞、血瘀，什么气血不通，这个外邪、毒邪、六邪。 嗯，那只能用这些比较模糊、比较抽象的这个词汇或者说术语来形容、 就这些原因引起的糖尿病、你说这得咋解决？这得针对什么呢？那用什么解决呀？这事儿一切都变得无所适从了。 嗯， 不知道我到底要解决哪个了。嗯，说阴虚阳虚，你说咋解决？要能解决了，那不糖尿病没了吗？要说气滞血瘀，你说这咋解决呀？ 嗯， 要能解决一样，它也就有好的了。那怎么一个好的没有？你说这是怎么解决的呢？ 像吧，有点模糊哈。 咱们就说现代医学就说的，那个遗传问题、病毒问题、肥胖问题、代谢问题，那总理你要是哪怕有一个解决了，他得应该有好的，怎么的也得有点有几个好的。那一个没好，就说这些病因都不是。要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有，怎么也得有几个好的。 就是你说的，如果是完全百分之百对症的话，就不应该是目前这个现状了哈。 对呀、要如果说这么一说，那个阴虚阳虚什么气虚血虚，你要是针对阴虚阳虚也行，它总也得有几个好。可是咱们都没好，用什么办法都没好，针对哪个都不好，这就有问题了。那是什么问题？又回到阴阳平衡了。到底啥为阴，到底啥为阳，这个不搞清楚，不把它调节平衡，一切都不会好，是不是这个问题？那就是 解析， 把根儿挖出来。 对， 我一定要知道这根儿到底在哪。 嗯， 这根儿到底是什么？你要是像老百姓说葫芦盖盖摇，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阴虚，有可能是火旺。你这么有可能也行，那你就针对阴虚你试试，你针对火旺你再试试，你针对气滞血瘀你再试试。你总得能试出一个吧， 嗯， 能试出一个那就有见效的。你一个试出来，就说这些都不是因。你像那个现代医学说遗传引起的糖尿病， 嗯， 要是遗传引起的，怎么有人遗传，怎么有人不遗传？ 我最初的是怎么得的呀？啊， 遗传引起的糖尿病， 第一个人是怎么得的呢？ 对呀、 遗传也得有一个最原始的呀、最初的一个人。他是怎么生病然后才开始遗传的呀？ 对啊，这遗传 还是说这个刚有人类就开始遗传了哈？ 遗传不是病因。 嗯，所以这块也确实 遗传是结果， 还是有一些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的基因突变？ 对， 我才遗传导致你基因突变那个原因， 对， 是糖尿病的根儿。 说白了还要找到这个根儿哈。 哎，遗传不是，这遗传是结果、是基因突变了才遗传、为什么你突变，什么原因导致的突变，那个才是因。那么第二个说病菌病毒引起的，那病菌病毒为什么能引起糖尿病，你这个因你必须得找到，而且必须得解决。你老怀疑是它引起的，这个不严谨， 嗯， 也不科学。你怎么来证明就是它？ 嗯， 如果你证明不了有可能是它引起的，那叫生命啊，不是机器呀、修不好一扔就完事儿了，这个整不好是命没了。 就是 这叫 说这个医生啊保持着人命啊， 这叫人命关天呐、 对、 这个不能模棱两可，要如果模棱两可就容易出人命。 对，就等于说这个健康没有保障了。 对呀、是吧、那么第三个说肥胖引起，肥胖也是结果啊，他怎么就肥胖了？是什么原因他肥胖？那我怎么也肥胖呢？他为什么肥胖呢？把那个找出来，那是因。 对，得叨叨根儿哈。 对、 嗯， 所以肥胖引起糖尿病这不对。第四个，现代医学说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糖尿病， 嗯， 内分泌代谢紊乱依然是导致内分泌和代谢紊乱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因。把那个找出来，这些个都没找出来，糖尿病是不治之症，不可治愈，只能终生服药，结论就下了。这个结论下得早，不应该下，你的因都没找着你就把结论就下了，要把这个因找到， 就因我就解决不了，那个可以。你比方说病菌病毒，就它是病因， 嗯， 我们就消灭不了它， 嗯， 所以糖尿病啊，就只能终生打胰岛素，终生吃药，哎，这个咱就理解了。你看，你要说不准，搞不清到底是不是，就说这个，肥胖就是因， 嗯， 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糖尿病， 嗯， 它之所以到现在， 嗯， 得上，很少，极少极少，是吧？好了， 康复痊愈， 痊愈， 嗯， 极少， 极少， 哎，只要得上，基本上都是终生， 嗯， 哎，所以我就认为哈，咱们要讲治胃病，最终这些问题都没解决， 那说也没说都一样了， 不是？那你还整治胃病干啥呀？ 就是呢， 该得啥病还得啥病， 我们这节目就没有意义了哈， 没有意义啊， 对呀， 一样也没少得，你不管用什么招， 嗯， 别说最终你再让老百姓弄个劳民伤财， 嗯， 我还是一身病，一点没减少， 嗯。 那讲这治胃病， 嗯， 不是没意义吗？ 这也辜负了全国医药技术市场的一半、啊、 哎，咱们讲治胃病， 期待、 哎，是要帮助咱们国人， 嗯， 解决健康， 嗯，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能咱们会说这个，方法，可能会有人质疑我们， 对， 哎，也可能呢认为我们说的不对。哎，我觉得吧，这个都没有关系。那个理怕争啊，是怕翻，理怕颠。 对， 就什么事吧，不怕争论。 嗯， 理越争越明。 对， 没有一个理啊，就我说的对，你们谁也不行争，那这个就不会有发展。 有争论才有发展。 有争论， 嗯，就像我们国家当初这个改革开放一样。 对 啊，也面临着阻力。 对， 面临着这个非议。 有争论才有辨别。 对， 你都不争论。就一言堂，我说是阴虚就阴虚， 嗯， 我说阳虚就阳虚， 对， 那就永远解决不 了。 只有论才能出道嘛，论道论道的。 你看， 嗯， 你看这话说多好啊！ 就是， 你都不讨论，你都不辩论， 嗯、你能发现道 吗？你怎么知道道在哪？ 这叫论道嘛，啊， 哎， 嗯， 你看这话多简单呢。 就是， 哎，就这个事吧，我们就通过这么辩论， 嗯， 然后找出其中的道， 嗯， 到底啥是道？ 对， 那还回到刚才我说的这几件事上来， 嗯。 那么从现代医学说这个糖尿病有可能是遗传，我就说这件事儿，如果是遗传，这个中医其实也解决了，只是我们今天吧就是没有认识到。那遗传中医是怎么解决的呢？是什么遗传呢？ 嗯， 遗传什么呢？那首先得说是基因突变。什么基因突变呢？那就是我们的第一基因组。 哦， 因吗？ 嗯， 我们身体吗？身体的基因突变了。 嗯，这我们的硬件哈。 是啊。 嗯， 然后它不属于正常细胞了，完了下一代基因密码就遗传给下一代了。 一代一代哈。 一代一代。 越偏越远，越偏越远。 就代代往下传了。 啊，一代差一点，一代差一点。 对， 最终 这就叫遗传。 嗯， 这就叫因失衡。 哦， 是不是得这么解释？ 对。 这是因失衡， 偏离轨道了、啊。 哎，偏离轨道了。 嗯， 用药能解决不？是药也解决不了这个阴阳平衡，所以糖尿病能解决吗？它就永远也解决不了。能调这个阴的只有这个阳。 嗯， 因为中医几千年前把这事儿已经都给告诉我们了。 嗯， 阴阳二气相互转化。相互调节，相互抑制，相互依赖，密不可分，保持阴阳平衡。 像我们这个阴阳鱼那个图案一样，没有第三个啊，只有这么两个。 只有这个阳能调，不是营造的药、保健品能调，只有这个阳能调，因为这个阳是它俩同时出现的两个生命，合在一起的。我们人造的什么都是没有生命的，它能调这个阴吗？所以它是那个遗传，哎，微生态也能解决，只有这个阳能调这个阴平衡，这个也不是我说就是为准，一会儿咱够事实来证明。 好， 一会儿咱们举例子来证明，你看我说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离开事实证明，一切都是空的。 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用实践来检验 你的说法哈、啊。 哎，我说这个是对还是不对？ 对， 你要不这样，就说是遗传，那谁也没招。 嗯， 这叫不负责任。 对， 是不是？ 实际你的这个理论呢、啊， 就是通过实践得出来的。 你必须用实践来检验， 这也是必然的。 你离开实践检验，啥理论说对也不能证明，没法证明，都是老王婆卖瓜，这最终只能用实践来证明。那么我来说第二个，说病菌病毒引起的，如果是病菌病毒引起的，你就用人造的药，无论你造什么药，你也解决不了病菌病毒问题。那么病菌病毒问题解决不了，你糖尿病就永远也好不了。 或者说解决呢，解决一时哈， 只能控制， 哎， 最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那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那么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还得回归到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几千年前早都告诉我们了。 对，还有一句话叫真气内守哈，病安从来。 中医没说你将来你科学发展了，你造了一种药就把这个邪就解决了，人家早都说了，这是自然法则，这是生科智化，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家中医早都解决了， 那还得靠自己哈。 那啥是正气？带头疱疹是病菌病毒不？谁都得承认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啊。那如果是病菌病毒了，我们一贴就好，你说这个是不是病菌病毒解决了？那之前我说那个猪蓝耳病，那猪瘟，我往家里打电话，我说赶紧上药厂求那个菌粉。那弟弟死活都不相信，就是一百句话在那等你没用，就是一个都不带剩的，就这一句话。那兄弟媳妇到那取回来三天他们就好了呢，不发烧了，不拉稀了。你看那是不是病毒，那是不是一物降一物的关系，是不是相生相克的关系？那个老鼠下那么多老鼠药它怎么就不好使，那猫怎么就好使？这是不是生科智化的关系？你不按这种办法，你老用术，你不用道，那猫就是道，那老鼠就是术，你用上道就解决，可你非得要用术来代替道，你看越整越偏。那个手足口病我们经历了多少小孩，就像老鹰和小鸡似的啊，那小鸡仔刚一出壳他都没听谁说过还有老鹰，他也没看过。老鹰在天上呢，谁告诉他说赶紧跑，刷就没。这就是本能，这就是 天性， 天性，这就是法则，这就是规律， 这是自然而然， 这就是自然而然。 对， 这哪能说靠造药那能解决吗？ 就是呢， 所以吧，我说是病菌病毒引起的，就用正气也能解决。 就像你说当时荷兰的这个皇家科学家哈，也怀疑列文虎克一样哈。 对呀，你连这个什么博士硕士都不是，你怎么能发明显微镜呢？ 就是呢， 那最终事实证明他就是发明的，就是啊， 就是 就看着了那个微观世界了。 就是你说的事实证明， 事实证明一切。 就是呢， 那么他说的第三个，现代医学说肥胖引起的糖尿病，是怎么得的肥胖呢？ 就是， 那咱们我讲过了， 肥胖可能是第二阶段啊。那么第一阶段是在哪里？什么？ 它是结果。 就是 菌群有益菌是吧？阳气被伤了，有益菌群少了， 它只是一个症状而已。 所以它把有益菌少了，合成的酶，脂肪分解酶不够，你的脂肪分解不掉，那你有益菌一多了，那肥胖急剧往下降。这又证明了，那有多少肥胖的人减肥药越减越胖。即使你说的是肥胖引起的，这不也解决了吗？ 就是就等于能很大程度上防止这个糖尿病啦、冠心病啦等等啊。 这就是调了菌群的问题。 对， 调整的菌群，它一平衡了，菌的数量一够了，合成的酶就够了，脂肪就分解了。你像个酒精肝，分解酒精酶，酒精分解酶，那酒精肝就下去了，脂肪肝就下去了，肥胖就减下来了。 这就是治胃病啊。 对呀，这就是治胃病啊。 对， 这就是调理阴阳，调理就要代谢。 全身各个脏腑各个器官哈、啊、 对呀、 啊、无形当中呢他能把这个很多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显性的隐性的全部都调了，这样呢就无形当中防范很多疾病的发生了、啊、 你只要不符合平衡的问题、嗯、 尤其我们老年人哈、 啊、因为这个阴呢、啊、就是靠它来调的、 哦、 人呢叫阴阳二气相互转化，转化是啥意思、 嗯， 就是相互调节， 相互影响， 相互影响，你不好我影响你， 共 我不好 的关系 你影响我、 嗯、 相互依赖， 一损俱损， 这个共生共存， 就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 对呀、啊、这是两个生命体的结合， 缺一不可、哦、 怎么是我们科学造的药能解决呢？ 对、啊、 不把这个问题掰开了讲，永远是我们人类的悲哀，全都造一身病，谁都无奈，你就什么专家教授你多英明你多伟大，老百姓活受罪呀， 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人类活受罪呀， 就是 咱们把这事掰开，哪怕我说的不对，你把我这个给我否掉，你拿出证明否掉我这个也行啊，你那个比我这个还先进，那不更好吗？咱们就这么相互探讨吗？才找出啥是道吗？找出道了吗？找出道理吗？你什么叫找到了？你不这么探讨，就我说的就是道，你不走就不行，那就没法整了。这就说肥胖的问题，通过调理也解决了。那么再说呢，内分泌和代谢的问题，糖尿病是由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 对， 所以今天呢，这个医学现在糖尿病已经不叫糖尿病了，叫代谢紊乱综合症。 对，有这种说法， 现在已经是这么称呼了。那你说代谢是病因吗？代谢紊乱，代谢紊乱不是病因， 是一个 还是结果？ 对，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代谢紊乱？ 对，起码它不是第一病因啊。 对呀、 啊， 那你不把这个东西找到，糖尿病当然解决不了了。 对， 那永远解决不了啊。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什么原因引起了内分泌， 它只是中间的一个症状一个过程哈、啊。 紊乱就是结果， 对， 什么原因导致的紊乱，那个才是因。 对。 那我们就一定把他那个因找到，那这个因现在也找到了，就是还是有益菌少。要我说它有调理功能，调理什么呢？调理内分泌代谢平衡。 哎呀，那就涉及到很多很多的疾病了哈。 对啊， 这个代谢失衡的，像这个甲状腺功能失衡哈，植物神经功能失调，胃肠功能失衡啊，紊乱， 对呀、啊， 等等， 神经系统紊乱， 高血压、低血压，血脂失衡，那是全身的疾病跟这有关系。 不是这个疾病啊，它总体来说就是失衡引起。 哦， 哪是药去相互调节、相互转化呀？ 对， 两个生命体的相互调节转化。 对， 所以这个内分泌代谢紊乱是什么紊乱？是这个阴紊乱，不是那个阳紊乱。那内分泌不是我们身体吗？代谢不是我们身体吗？ 对， 我们身体紊乱了， 人的内部矛盾哈。 为什么我们这个阴紊乱了？是阳受伤害了。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把阳气伤了，所以这病就好不了了。为什么你身上有病与病毒导致了糖尿病？你阳气伤了，你正气不在了，因为病与病毒来了。为什么说是内分泌紊乱代谢紊乱？那就是这个话题吧，你要不说透，这个一般人吧听不明白。 所以这两块很多人都没听过， 这 是两块呀。 这就得回到什么了呢？内分泌代谢和什么有关？这个呢，它是和微量营养有关。 哦，这就延伸了哈。 哎，微量营养，这个微量营养呢，包括各种维生素， 哦， 微量元素，这是微量的。什么是常量的呢？那我们吃的大宗食物，里边都是常量的。 哦， 这个常量的在人体占多少呢？占99.9%。 哎呀， 99.9%啊，这是常量的。这个微量的0.01%， 从这个数据来看，好像是微不足道哈。 但是这个0.01含多少种呢？含1000多种。这1000多种啊，得不得病完全取决于这1000多种的微量营养。 哦， 你比方说各种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各种氨基酸核酸、1000多种酶，这些东西缺一样都不行，缺一样有的要得10几种病，有的缺一样 就得一种病。 哦， 你像酶，酶一种酶一种功能，缺一种酶得一种病。 嗯， 你感觉是其他的元素呢？你像那个钙，缺钙要彻底缺了，你说的是什么结果？ 嗯， 是不是？ 嗯， 骨质疏松， 对， 是吧？ 嗯， 圆骨症， 对， 那可能还多呢。 嗯，表现在婴儿方面，爱哭、爱闹啊，爱出汗等等等等， 那很多呀。 嗯， 就缺这一种啊，它有很多症状出来。 嗯嗯嗯， 你像维生素，咱们不说都缺，就缺一种 A， 人不能活。缺一种 A， 人都活不了。 这我们很多人只知道 A 导致这个夜盲哈，实际还有很多哈。 对呀、啊， 嗯， 夜盲症， 嗯， 干燥症， 对， 头发干， 嗯， 眼睛干， 皮肤干， 皮肤干，而且还裂，这个精神错乱，性功能丧失。 哦， 缺一种 A 呀、啊，要引出这么多疾病，你看这一千多种啊， 嗯， 它才在身体里头占0.01%， 就是的。所以我刚才说好似微不足道一样，不是啊。 那为什么就是有人说这个贫血，贫血缺什么？ 缺铁啊。 缺铁。 嗯。 铁你看一千多种才占0.01%，你说铁能用多少？ 就是。 那怎么就缺那么点儿就贫血？ 就是。 它就不生成血红蛋白细胞，血红细胞。 简直就是四两拨千斤一样啊。 你看就这个事儿、你要搞不清楚，你要不把它研究透，你看这病啊。常量的营养缺多少一般不得病，得病都出在这微量上。所以你这微量要出问题了，那就肯定出问题了。那么这个微量的它是什么呢？它起什么作用呢？ 嗯， 它起催化剂的作用。什么是催化剂？ 嗯， 哎，就催化剂啊，用量极其微少，作用非常巨大。 哦，至关重要，甚至啊、 作用非常巨大。咱们这个举一个不一定那个恰当的那个例子哈，比方、这个汽车，你就新买一台汽车也好，你加一箱油也好，如果没有这火花塞，没有这个小火星，这个汽油就不着。 对呀、 汽油不着就没有化学反应，没有化学反应它就不产生能量，没有能量就没有动力。这个小火星极其微小，作用非常巨大， 就是就一个手指大小的一个火花塞哈、 那个 你和这个这么大一个车整体来说，它真的也好像微不足道一样。 对呀、但没有它， 你 看就不产生能量、它就不反应， 至关重要的 这个火星就是催化剂、它能把这油点着。 哦， 哎，这个维生素 A 也是催化剂，它能进行代谢反应，内分泌反应，引起反应，是吧？它一引起反应，哎，这个代谢就平衡了，内分泌就平衡了。你缺这个物质，缺这个火星，汽油就不着，就不反应，就紊乱。那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就明白了？哎，维生素是由益菌合成的。有益菌，你吃的食物在胃里边进行发酵，啊，在发酵过程当中合成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哦， 因为古代不制造维生素，几千年，谁造维生素啊？那没人造维生素，那我们不人人缺维生素吗？ 就是， 这个造物主造人的时候把问题全都解决了，谁也没有办法理解。造物主为什么那么神奇？是不是啊？这口腔，你看又会嚼饭，又能喝水，又能说话，又能喘气儿。你说这家分的，这简直神奇无比。 就是 他怎么整的？那我们科学怎么造不出来呢？造不出来会说话的人呢？是不是？你看这就叫生命。哎，就是说，这个到底是先有鸡还有先有蛋？到底是先有精子、卵子还是先有人？这哪能说清楚的事儿啊？这是一个奥秘无穷的事儿。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呀、我们认识到的那就是九牛一毛，星星点点， 也是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皮毛。 哎，但是我说这个皮毛能揭开这个谜。哎，你不信咱就说那个 远古症的小孩、你就不给他钙，他就永远也站不起来。 对， 不是缺物质吗？那钙才那么点儿啊。夜盲症的人，你要不给补维生素 A， 他就永远就是夜盲症，眼睛干，眼睛涩。 对， 你看他就永远也不太好的。那维生素 A 能用多点儿啊？就那点儿，为什么就不干了，不涩了，不没有夜盲症了？ 就是， 这不就证明吗？所以吧。这些微量的物质啊，蜂蜜1000多种合成各种维生素，合成1000多种酶，合成1000多种酶，蜂蜜各种氨基酸核酸，氨基酸核酸是它分泌的。 哦，什么合成和分泌不是一个概念啊。 合成是合成，分泌是分泌。分泌我的理解，因为我没看见它咋分泌的，因为眼睛看不见， 对， 就是排泄，它的排泄物是氨基酸核酸，是人体必须的，缺一种都活不了。那你看它有多神奇啊。那么今天为什么病越来越多，就这块是一块很重要的原因，这块出问题了。出啥问题了？来，我再来剖析这个。咱们老百姓啊，有一句话谁都会说，但是能把它解释清的很少，能听明白的少。 什么话呢？ 消化吸收。 这指胃肠功能啊。 对，什么叫消化吸收？那个中医说脾胃是管消化的。这个我先举个例子，说老牛啊吃草能长1000多斤，还能挤出奶，那吃草怎么还能长那么多肉呢？是吧？那就是说老牛体内必须得有纤维分解酶。不是因为老牛有了4个胃就把草给消化了。是因为它体内有纤维分解酶。这个酶是有益菌合成的。这草进到体内啊，老牛那里体内有大量的有益菌，它们得繁殖。在体内吧，那草就发酵了，发酵过程当中啊，就合成1000多种酶，其中有一种酶叫纤维分解酶。它把这个草的这个粗纤维，草的大分子给分解成了小分子，这个叫消化。老牛吃的这个草，它不光一种酶，就一种纤维，不是，还有蛋白，还有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纤维都得分解，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这叫消化。那个脾胃能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吗？那个胃啊是装食物的， 容纳而已， 容纳。然后食物在里头，胃里头发酵，合成各种酶，各种维生素， 这样才能制造出牛奶哈。所以我们说这个牛奶这个营养非常丰富，实际上这个功劳啊那个酶有密切关系啊。 这叫消化。我们人吃的所有的食物，无论是的植物的食物还是动物的食物，没有一种吃进去都是小分子，所有的食物都是大分子。 所以这个化呀感觉有一点这个演化或者生化的作用哈，把它转化出各种营养成分， 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啊。 对， 所以消化也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这个我们说的吃的所有的食物，都是大分子。到我们体内通过那个蛋白酶，把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 消失也。 把脂肪分解酶，脂肪分解酶把脂肪的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把碳水化合物的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纤维的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酶有1000多种， 就像一种化学反应一样。 对 啊， 为啥有1000多种？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有1000多种成分。这1000多种成分都是大分子，靠酶把它分解成小分子，这就叫消化了。这个医学呢还做一个实验，他拿一个铜管，摆了一块肉啊，就塞这个铜管里头了，然后把两头焊死。四周的再转成眼儿，让老鹰看到这里是肉，老鹰一口把这铜管就吞下去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